策，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新动力，您现在听到的是我们在国庆期间为您特别录制的特别节目，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苹果税。本期节目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回听或下载。最近的苹果是罕见的让步，那是不是意味着以后苹果税都不用交了呢？来看一看今天送给大家的好文章。苹果 APP Store 在2020年的收入达到了640亿美元，换成人民币大概是4150亿。这个数据乍一看好像大家没什么概念啊，但是我来对比一下，当年已经成为全球第四大手机厂商的小米，2020年财年集团的总营收是2459亿。对于苹果来说，通过应用商店的交易抽成30%的抽成，成为了其软件生态获利的主要途径。简单的来讲啊，就是大家在 APP Store 里下载或使用应用时，你每一次产生的支付行为，苹果都可以从中抽取30%的佣金，这就是著名的苹果税。那对于苹果税，很多应用商的开发者呀，那是敢怒不敢言。而就在半个月前的8月31号，刚刚度过接任苹果掌门10周年纪念日一周的 Tim Cook 就收到了来自大洋彼岸的一份迟到的贺礼。这一天备受关注的韩国电子通信事业法修正案在韩国国会表决通过，而根据这一法案的规定，包括苹果 APP Store 在内的所有平台都不可以强制要求开发者使用唯一的支付体系。这就意味着苹果在应用商店的高额抽成，也就是苹果税，将会在韩国遭到禁止。说到苹果税啊，刚才简单给大家讲了讲，那从税率上来看，这个佣金一般会占到购买支出的30%，而对于某些开发者，比如说中小企业，这个税率呢还会有所减免，但最终通常也不会低于15%。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苹果税不应该被叫做是税，因为理论上来讲，它是对开发者使用 APP Store 分发应用产品以及使用苹果支付所索要的一种回报。从性质上来讲啊，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这就算地租，你用了我的地，所以你要给我租金。当然，苹果之所以能够拥有这坐地收租的机会，这也跟它能够圈下 APP Store 这块地分不出来。当年苹果拿出了划时代的新品，当上了地主，自然就要张罗着开始收租啦。在2008年7月，苹果在 APP Store 上引入了第一批的第三方应用软件，从这个时候开始，苹果就规定开发者必须把销售应用所得收入的30%作为佣金，苹果税也就由此出现。对于这种蛮横的制度，开发者们有过抗争。比如说呢，有一些开发者尝试着在应用里啊加入第三方支付，或者是通过一些外部链接的办法，把用户引到应用之外去完成支付，从而实现这个避税。但是这些小动作怎么能瞒得住苹果的法眼呢？很快苹果就出台了一些新的政策，禁止了开发者的上述行为，也堵上了这个漏洞。但是由于啊，这个苹果税的税率实在不低，并且在收了这笔收入之后，苹果似乎好像也没有给予与之对等的太多服务，因此对其反感的人也不在少数。无论是巨头还是中小开发商，都用自己的手段展开了针对苹果的抗税斗争。而对于不同的群体，苹果 采用不同的平息手段。比如说对于巨头苹果也真正也不想跟他们真正的闹僵，因此在面对他们的抗争的时候通常会表现出一种妥协。比如说在去年，苹果就曾跟谷歌和微软这两大巨头展开过冲突，理由呢是谷歌的云游戏平台 Stadia 和微软的云游戏平台 Project X Cloud 这上面的游戏不需要通过 App Store 下载就可以直接玩。那既然绕过了 App Store， 当然也就不会再给苹果缴纳苹果税了。但是最后两方还是掐得很厉害，最终的结果就是双方各让一步。为了向广大制造商体现这个税制的刚性，苹果说了，我不会再上架这两个云游戏的平台了。但是呢，为了照顾巨头们的考量，苹果是网开一面，在自己的浏览器 Safari 上增加了对这两家巨头的支持，允许用户直接从浏览器上下载这两个云游戏平台。此外呢，也有消息表示，苹果跟亚马逊之间达成了协议，对于亚马逊还专门设定了一个低的税率。而对于一般开发者的抗争，苹果则是用了分而治之的手段。有一个典型的例子，面对开发者们此起彼伏的抗议声音，苹果推出了一个 App Store 小型企业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年收入低于$100,000的开发者们被允许申请加入该计划，将其分成减少到15%。从表面上来看啊，这个计划的力度非常大，但实际上在苹果的 App Store 当中，年收入100万以下的开发者所贡献的收入只贡献了苹果税的2%左右。这就意味着苹果看似巨大的让利，实际上只让出了1%的税收，但是呢收了一个好名声。而对于那些年收入$100,000以上的企业，这计划跟他们毫无关系啊。但由于这些企业从数量上是少数，而本身的谈判能力啊，肯定又没有达到像亚马逊、谷歌、微软这样的级别，那在跟苹果的博弈当中，也就成为了弱势的群体。通过上面这种打的打、拉的拉的手法，苹果呢是基本稳定住了整个生态当中所有的开发者，各处的抗税活动也就逐渐得以平息。但事情的状态就在今年打破了。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8月31号韩国的电子通信事业法的修正案最终表决通过，这就意味着苹果在应用商店的高额抽成在韩国会遭到禁止。同时在几天之后，美国加州北区地方法院法官伊冯纳发布了一项禁令，说苹果将不再被允许禁止应用开发者提供引导用户绕过苹果应用内购买的链接或其他方式。这听着有点拗口啊，我解释一下，实际上这就意味着苹果税的合法性在美国的本土也遭到了同样的挑战。就在这个禁令颁布的当天，苹果市值蒸发掉了87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600亿。那么接下来的访谈时段，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为什么苹果会在这样的一个节骨眼儿，在之前打的打、拉的拉的状态下能够得以平衡的状态当中，同意在韩国退让一步，不再收30%的苹果税了呢？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请黄浩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 CPI、PPI、PMI，这都什么呀？ 理财产品这么多，我都挑花眼了，怎么买呀？ 看不见的手每天如何操纵我们的日常生活？ 答案哪里找？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在刚才的文章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究竟什么是苹果税，以及它的前世今生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叫它苹果税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黄浩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事儿，为什么这个我们会说以后苹果税都不用交了呢？这应该是在亚洲的一个国家韩国以及啊日本，苹果呢先做出来一个妥协和让步，未来这个苹果税这件事儿 可以不交了。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一位专业的财经观察员啊，以及科技观察员，让他一起来跟我们讲一讲为什么这个苹果会做出这样的让步呢？从苹果这十年的发展严格来看，似乎还没有做过在经济利益上这么大的一个让步啊。那今天也请出我们的观察员，联谊观察员和我们的这个财经观察员黄浩，欢迎黄浩，你好。 徐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先来说，再说一下，简单的用一句话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苹果税究竟是什么，然后为什么苹果这回会做出这种重大的让步啊？ 我们在使用手机的时候会碰到一种服务叫做应用内购买，也就是说你要在应用内进行各种各样的服务的购买，比如说游戏的点卡，或者是更具体的例子，比如说你看到了一个人发了一支视频，或者是发了一篇文章觉得很好，你要打赏，那这个它的购买渠道是通过它应用内去购买的。那如果你用安卓手机的话，它会发现说，哎，它会提供的方式非常多样，那你不仅可以用支付宝，你可以用微信支付，你有的还甚至提供了像银联的云闪付这样的方式，多种多样，而且呢你支付给不同渠道的费用呢是一样的。但是在苹果手机上它只有一个渠道，就是苹果自家的支付渠道，并且此路是我开，此山是我再，要想过路来就得付这个过路费，苹果就说那你得掏30%手续费，会造成一个问题。比如说更早之前，应该是在大前年的时候，大家记得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微信和腾讯和这个和苹果曾经有一个纠纷，是关于说微信公众号的那个 打赏 的问题的。微信凭什么要给这些创作者的打赏，给公众号的主人打赏，你还要拿30%走？他觉得就是你是在我的渠道上去进行支付的，也不是渠道，就是你只能在我的渠道上进行支付， 对，就没有第二招嘛。 对，那么这个其实当时已经是有一些，我觉得是有一些垄断的意味在里头了。然后呢，当时甚至有了一个大讨论，就是如果万一微信自此从苹果上下架了，你还会不用苹果手机？这个对于海外用户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影响，但是对于中国绝大多数用户来说， 哇，那看最近的腾讯财报就知道了，微信的全球活跃用户人数将近10亿呀。 就是你要中国用户在可能失联和这个一个还不错的手机里选择，那肯定大家选择说我不要失联。 对呀， 就安卓手机又不是不能用，对不对？ 对 所以后来呢，两方面应该达成了妥协。最后妥协就是腾讯哈，干脆关闭了在苹果手机上的这个微信的这个打赏支付。但是这个已经让公众号的这个创作者们非常 不 爽 了。对， 因为其实苹果手机的用户，他们其实是比较有这种比较高的这种服务跟付费购买的意识的。 对， 那安卓手机用户可能那个时候啊，现在好一些了，那个时候就没有那么多的人会拿着安卓手机会去想给你去做打赏的。所以这个事情是引发了非常大的讨论的。但是那个时候呢，腾讯跟这个的还是完全处于一个市场化的公开的一个层面，而真正开始对他有影响的是开始动用法律手段，甚至是国家行政手段。那么法律手段是前段时间有一个游戏开发商，这个游戏开发商呢对苹果进行了起诉，意思是说你不能够用就是这种就是几乎变相等同于垄断的手段，从我的付费给我的用户里头去薅取额外的这个费用，而且毫无道理。然后之后就看到了韩国和日本这些行政机构所做出的事情， 对他们进行了反垄断的告诉跟起诉嘛，也很这两个国家也都开始提出了对于苹果这个行为的反垄断的调查。这对于苹果来说，在国家间受到了这种行政力量的调查，应该是第一次吧？ 对的， 对， 其实，从这个事情慢慢的越闹越大开始，其实国家就是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开发者也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任由苹果做出一个垄断性选择，因为它已经成为说苹果就说我就收了又怎样，以消费者不会不用我的手机， 对， 他就凭着这种市场的垄断性的地位或者优势，然后去对开发商去收取额外的，包括消费者。就好比说举个例子，前段时间某家视频网站的收费，很多人抱怨说这因为那家视频网站之前是没有收费的，后来才开始收费，说这个视频网站太无良了，为什么要收这么贵的钱。然后呢，最早发出那个微博的那个朋友是一个用 iPhone 手机的用户，然后后面就是说，哎，我安卓手机上为什么会便宜一些，然后有人就说就开始说那个视频网站你是不是搞这个价格歧视。 对，因为大家好像似乎在原来的很多媒体文章当中见到过一种说辞，是安卓手机用户跟苹果手机用户，如果你买同一个视频网站的会员，价格是不一样的。 大家原来都发现过这件事儿，说我安卓的好像就便宜一些，苹果的就贵一些。这苹果用户就说了，怎么着我人傻钱多好欺负啊？安卓用户就说怎么着看不起我。 而且但是苹果用户的确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可以说是苹果对用户的一种 PUA， 就是苹果用户或多或少会有一种感觉，是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他最早想到的不是苹果的问题，比如像前段时间被吐槽的很厉害的这个苹果手机的信号问题，就一开始你看到的，我们也看到一些投诉全是说运营商不好，运营商去做了测试，还扔了报告，到底是 我 的网不好，还是你的手机不好？因为市面上手机很多，我拿出比如说像华为不说了，华为是市面上信号最好的手机， 是的， 我哪怕拿出国产的比如说 OPPO VIVO 小米的话，哎，我的信号品质也很好，我的三星的品质也好，为什么就你苹果不行？对，那是谁的问题？这种消费者他意识到说，以前是不是在某些程度上是被苹果给 PUA 了，就是他会，我真的身边碰到非常多的苹果用户，都是他用到东西之后，他觉得这个东西不对劲， 是我的问题。 但是呢，是不是我用的不对？是不是我的用法不对？但其实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消费品本质上是要给消费者创造便利的。那如果你觉得用的不好的话，那对产品提出合理的一个质疑，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结果现在问题就是说，其他厂商就是我会 一直在道歉，对不起，我们要改进。苹果这边我们不改。 对，就包括说其实，或多或少在前几年这几年好一些，因为前几年的时候苹果的份额比现在还要高的时候， 因为它的竞争力市场份额都让它有这样的腰杆能挺得起来。 对，前几年比如说份额它很高的时候，的确包括在它的售后方面，包括说就是那次大家印象深刻，这个苹果的售后上315的事情，就是之前的时候苹果的整个售后态度是非常非常傲慢的。苹果当时我觉得他当时是有意的刻意而为之在走这个路线，因为当时他挖了一个奢侈品牌的女高管来做他的营销的总裁， 啊、 对，但是后来 Burberry 对，但是他后来离职了，就说明后来包括库克，我觉得也意识到这个路线是不对的，因为那个时代他收到了非常非常多关于苹果的直营店面也好，他的售后体系的也好的一个非常非议 ， 对，而且说实话。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的果粉去给苹果说话，就是在他上315的那一年，但是其实我们回看那个份额，央视315的那一年的报道，对于苹果的份额在中国市场是个非常大的打击。就从那一年开始，安卓手机阵营啊，包括国产的手机在那年开始大爆发的开始上升。 当然，我觉得这个转折啊，其实也出现在安卓手机这些年的精进， 对，就是产品力的提升、 产品力确实提升了很多。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实际上啊，很多朋友都在节目之前啊。有很多朋友就是通过各种渠道都快说，哎，说我觉得你们好像特别挺苹果，就特别喜欢苹果手机，好像就不是特别愿意说苹果手机之外的其他的安卓厂商，这不今儿就来了吗？对吧？刚才我们说的是苹果很坚挺、很傲慢的这种态度，所以也就显得今天他在反垄断调查面前退步了，让步了，说好以后这笔钱，我们被称之为是苹果税的这30%的这个手续费，好以后在某些国家可以不交了。大家就会很好奇说这是为什么。那黄浩，你从你的就是专业领域啊，能给我们先分析一下，你掌握了哪些原因可能是这回苹果开始让步的一个核心的要素吧。就其实原来我觉得哈，就这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苹果靠自己的市场份额、市场霸主地位的这种腰杆挺得很直，然后要收30%的这种费用，这种事儿其实是不长久的。但是呢，现在他在这样的一个契机下退步了，一定有根本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还有时机的原因， 对吧？我还想到了很多事儿，比如说他是在韩国面临的这次反垄断调查，是不是跟三星有一定的关系呢？对不对？三星大家都知道，它的屏幕在全世界来说，那出货量是很高的，包括苹果自己也在用三星的屏，对吧？是不是跟这些都有关系呢？ 我们先从全球的大环境来看，其实全球大环境对于跨国企业的这种近乎垄断性的，或者是利用自己的市场竞争地位进行不正当的这种行为的，前段时间欧盟对 Google 也该开罚了，对不 对？ 大家还记得说这个高通在中国被罚了61亿人民币，对，这个各个国家都对这种在市场具有这种 支配地位 的这些厂商，在某些行为上的进行了罚款。更早年之前，微软因为浏览器捆绑这个事情，在欧盟也获得了非常非常大的罚款。高通被罚款，其实道理是很像的。高通意思是说我要收专利费，但是呢，我们心里想的是，你高通收专利费，你只收你的那个芯片的百分。 是多少就好了，因为我芯片用的是你的，我整机屏幕电池跟你没有关系。 对， 但是他当时说我要收你整机的专利费，这个就被视为一个是个霸王条款。当年的时候也是因为比如说当年我们的其他芯片厂商，当年的华为的麒麟也没有太起来，但是华为麒麟也不给别的厂商用，华为自己用。当年最重的他最重要的一个和那个竞争对手之一是我们中国台湾的联发科。联发科当时也没有获得今天这么好的市场地位，因为今年的全球 number one 的那个手机 SOC 已经不是高通了，而是联发科了。 对， 那这就很明显了嘛。你像现在的话，高通也不敢干这个事情，因为我联发科的芯片我现在也好用了，你收这东西我去用联发科了，对不对？ 对啊。 而且我们这还是咱们中国台湾的厂商，对不对？跟咱们中国大陆的厂商之间的合作还更紧密一些，包括很多的这种就是本地化的这种策略会做得更好一些， 交流都更省劲儿了。 对，所以你发现苹果这几年也在做类似的事情，尤其在中国市场。有个信息啊，其实在他上315之前，库克当时是没有来过中国的，结果他上了315之后，库克立刻就来了中国，而且他每年都在不停地来中国市场，然后呢去拜访各个单位，当时记得吧，就是去拜访了抖音，还有个抖音的网红去跳了一个，就是录了一个小视频，对不对？这说明说就是当然我们讲库克其实跟乔布斯不太，如果放在乔布斯年代，乔布斯估计不会做这个事儿。 对， 乔布斯是个很孤傲的人， 他不肯为市场营销低头的。 对， 他不只是不愿来中国，他可能哪个国家的消费者他都不愿意。 乔布斯不是对中国有什么就是偏见之类的，他只是说这个人本身的性格他就是一个很偏执的很孤傲的这么一个人，但是他也创造了伟大的产品。你看我们常说这几年苹果感觉产品上让人觉得没有那么多量的，对，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库克是一个很伟大的商人。 对， 库克是绝对是就去库存大师和这个营销高手，而且呢库克真的很擅长跟各国和各地区的政府之间搞好关系。即使在比如说举例总局啊，中国市场来讲，即使在中美贸易战那么恶劣的情况下，苹果在中国市场是没有受到影响的。 是的， 因为苹果在库克来了之后跟中国的关系一直是塑造中，我在这里头给你创造就业岗位，那苹果在中国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苹果甚至在软件里头加入了很多中国本土的风格，和以前它是不可能加这个事情的，现在苹果的中国版的机器里头是有一些是专门为中国设计的，比如说当年在首先在中国市场开始加入这个 双卡双待吗？ 一是双卡双待，二是那个来电显示的那个骚扰来电的功能是跟腾讯合作的，这个功能以前在美国你卖的手机都没有，但是很多的国产的安卓手机都有，当年都是通过叉叉叉叉手机助手去实现的嘛，结果现在后来他当时就跟腾讯直接去合作了，所以能看出来。所以从这个逻辑上来说，其实这跟库克的行事风格是有关系的，就是库克 人家不跟你硬刚，是这意思吧？ 对，就是他会做一个妥协，就比如说我在这个市场里头我可能要损失一些这个多少的一个这种所谓的苹果税，比如30%的这个额外收费的一个营收，但是为此我是否会怀来一个更好更平和的一个环境，以及可以让我的产品在那里摆的比较好。比如说韩国可能还好啊，韩国因为本地三星是老大啊，LG 退出了之后三星更是老大了。 LG 现在因为 LG 自己还是个运营商， LG 现在店面都在卖苹果的手机了，这个你就知道说就是三星的在本地的它的局面有多大。比如说日本其实是一个苹果手机占了一半以上份额的一个一个地区，那这么大的份额，但凡如果日本说我要卡你的时候，他不可能瞅着这块市场 不要了。 对 对, 对，所以其实这也是跟库克上来之后他的风格不一样部分。而且说句实话，以前的苹果就是苹果是一个永远不知疲倦的利润追逐机，但是呢他会思考说这部分的利润如果他一定要，会给他带来其他什么部分的问题。举个例子，比如说真的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因为这个原因对他下了禁令或者是高额处罚后，那他要思考怎么样才是划得来的。对，所以这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原因。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把这一次苹果的退让认为是库克时代一个比较就比较符合库克引领苹果的一种风格吧，对吧？然后接下来我觉得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在韩国跟日本，苹果呢都是表示这个在这件事上我们是让步了的。那对于我们中国消费者来说，未来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呢？或者说未来这件事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影响跟局面呢？你怎么看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比如说在美国或者是在地区，它会有开发者或者是消费者去进行一个集体诉讼。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中国是没有集体诉讼这一说的。那中国的消费者其实 和其他国家地区相比，比如说苹果在美国曾经被集体诉讼过，然后在额外的部分上是被赔偿了其他的费用的。那中国消费者相对来说，他并没有这么多的意识或者这么多的精力去做这种起诉这个维权的这么一个部分。那我们只有寄希望于说就是国家有关的部门或者一些行政单位，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行政单位去执行这个所谓的反垄断也好，这个是要一定的市场依据的。那比如说你的产品，其实苹果在中国市场完全算不上是垄断地位，因为中国它 份额在 它的份额现在只能排到第四名， 嗯， 对，而且呢，它比如说现在的前一两名应该是 vivo 和 oppo， 然后是荣耀，对，然后你想这样的份额的话，那 你犯不上说自己是，或者说没有办法认定你是市场支配地位。 对对，而且那如果我们的行政部门去，要是加以这样的管辖的话，就会被一些人去指责，或者说被一些国外的去指责说，那你中国是不是刻意的在为难 外国企业？ 但是其实你看，因为这几年我们知道国际上的局势是比较复杂的，可能一些外国的包括政客也好，包括一些这种企业也好，对中国有色眼镜。但实际上你看我们国家的态度一直是什么？我们敞开大门，我们欢迎，就是你不要在这里头就是吃着饭骂着娘，这是不可以的，对不对？你不能，比如说像有些企业为什么后来被我们抵制，那是因为你既在这要赚我们的钱，你还要做一些比如说什么新疆啊新疆棉的事情，你还要说这个在背后去资助一些这种反华的行动，这个是绝对我们不接受的。可是我们去看苹果其实也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对吧？它是一个非常遵纪守法的企业，而且它在中国本土哈， 它合规做得很好， 它很好，对，然后它在中国本土有非常，它支撑了非常大的劳动力，而且包括不只是生产啊，不只是富士康的生产代工部门，包括了它的销售，它的商业店铺，你去看每个商圈其实是非常欢迎，如果哪个商圈有哪个 Apple Store 进来的话，那是要敲锣打鼓的就是欢迎他进来的。所以说其实这是就是苹果在中国市场包括中国消费者认可，其实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中国对于这种就是外国的这种经营实体的开放态度，这是我们一直不变的政策。不管你美国是不是在那说啊要反华，但是我们中国一直是很开放的。所以这个事情上，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情况，在它没有成为一个市场垄断地位之前，我们将其视为一种市场竞争，一个标准的市场行为 ， 标准市场行为，就是你愿意买它，那你就会给它买单。比如说，你像腾讯和这个苹果之间有这种商业纠纷，那你可以通过这种民事起诉的方式或者是一些这种方式去解决它，那这是你们两个公司正常的一个商业上的纠纷，这个不牵扯任何的关于行政上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也是跟它在不同市场的一个地位有所不同的。当然我们能看到还有一个事情啊，以前大家以前觉得说苹果的手机在中国是贵的，可是这几代你比较一下价格，就中国的手机价，就中国的苹果手机价格已经不再是很贵的了。 就是前两天发苹果手机的时候，我们说对科技春晚的时候，不是刚让黄浩说过吗？你看人家苹果这一回加量还降价了，对吧？我们比过 iPhone 12系列发的时候是多少钱 ？iPhone 13系列发的时候，储存容量扩大了一倍，还比去年的 iPhone 12要低了300块钱，对吧？我们也跟黄浩聊过这件事。首先是国内现在国产品牌的手机产品力做得非常很好， 它在全球都会面临到这个问题， 对， 就是包括说，尤其是今年一个最大的变化是小米手机应该。它在第二季度已经成为欧洲第一了。不出意外的话呢，因为三星的销量是在缓慢的下滑的，那它就如果小米成为了全球第一，而且能稳定的话，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而且今天最新那个数据，连 Realme 这种我们现在以为是小厂，现在在全球都是第六名的厂商了，已经挤掉了后面的很多的国际厂商，也就是意味着说，在全球前应该是前八的品牌。不对，全球前十的品牌里头，其实是只有两家海外厂商了，只有三星跟苹果了。因为后面有些名义上是海外厂商，是现在实际上是中国厂商，比如说排名应该是第七的摩托罗拉，那其实是联想嘛，对不对？后面还有就是非洲手机大王 传音， 对， 是我们深圳的企业， 对对，所以就是其实苹果是知道现在整个的市场竞争的一个压力所在的。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苹果还是有非常大的生态优势。你有身边很多的朋友用了苹果手机，他就不想换，他是被他的生态， 因为你换不了， 对他的习惯给深度的绑定的， 对 对，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也觉得说华为有点可惜，因为在中国市场当时已经超越了苹果高端份额的只有华为一家，所以 当然苹果也是知道这个事情，它其实是华为受制裁后的受益者、 嗯、 但是呢 人家没有特别高调， 对，苹果它不能表现得特别高调、嗯、如果它一旦表现得特别高调，它就很容易在中国得到三星的那个下场。对，所以其实这也是你能看到说苹果现在整个在试图平衡它的市场份额，它在国际 产品力 以及国际上非常非常现在诡谲的这么一个政经关系下的它各个地区跟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它的这个生存之道啊，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像小米啊 OPPO 跟 VIVO 啊这些、包括传音对吧、 嗯、 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全球市场份额现在能排到前十名的国家其实都有自己的企业生存之道。我们看大家很多人都会说这些年好像苹果的创新能力不如原来那几代给大家眼前一亮的感觉，但是不妨碍苹果成为了现在市值全球第一大的科技公司。 库克的思路其实就是说我要从现有的里头去 赚最多的钱。嗯， 我再讲个例子，你以为苹果真的不能做快充吗？但是他为什么要一代一代挤、 嗯、 你看这一代他把拍照往上挤的， 嗯， 然后现在他就能挤的，他挤成这个样子也能现在能比这些安卓手的旗舰卖得好，他下一代再把比如说再把快充再给你挤起来，他一代一代的挤，就是因为苹果这些年塑造的一个庞大的一个就是品牌号召力，这个真的不是这几年才刚开始做，比如小米，我们讲小米是个非常年轻的公司、 嗯、 在这么短的时间头就获得这么好的一个全球的一个认可度和全球的销售业绩，其实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是的， 但是就小米的品牌我们的认知而言的话，它跟苹果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哪怕是三星都是有距离的。 是的，所以啊，刚才我们说了很多，这就是一个企业生存的智慧。 对， 刚才我觉得黄浩用了特别好的一个词，就是你看苹果是一个跨国的全球的企业，它在不同的国家会受到当地市场部门行政部门的各个方面的监管。 是， 你看人家有监管它会有不同程度的妥协，它能在现在诡谲的全球政治的这种不明朗或者说不清晰的状态下依然保持了高速的增长。 是， 这就是企业运营的智慧。 是的， 这是能给股东做出的最好交代。 对，所以为什么你看库克一直董事会对他是很满意的，我们想库克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商人，而且库克不停的在挤牙膏的同时在切香肠啊，我这个功能下次这功能给你少一点，给你就是把耳机孔去了，我要干嘛，我要卖耳机啊，对吧？苹果的那个配件实在是卖的太好了。 是， 对，所以这你也能看出来，就是我们就如果等库克可能从苹果就离任的时候，我们再回看他，如果说乔布斯那个时代是苹果的一个就是有点像传奇般的历史的时候，那库克绝对是可以写一本像当年韦尔奇的那个商界精英的书籍一样的。 绝 对 的， 对， 对，他是一个商界大师、 嗯、 所以回过头来说那个30%的税这个事情，其实你能看很明显的看出来哈，苹果是希望在软件服务领域去就是获取更多的利润的。 是，这也是他很大的营收来源之一嘛。 对，但是当他发现这个利润和他的一些后续的长久的经营策略开始有违背的时候，或者他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会被挑战的时候，那我宁愿放弃这个短线利益，但其实他能获得更好的长远利益。我觉得有些企业要学习，就是有些眼前的利益摆在这里的时候，和你为了眼前利益可能会损失的长远利益，我觉得你要看清楚整个的发展方向是哪里。 对，就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啊，我想特别想跟通过跟黄浩的这个聊天跟大家树立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我们无论在提到任何一个品牌，其实它都有它的可取之处，尤其是在当今的这个市场当中，智能手机的市场当中能存活下来的一些品牌。所以有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啊，我就喜欢某一个品牌的手机，另它的竞争对手是吧，不好，这还有更情绪强烈的一些词汇啊。实际上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生存艰难，也有它企业竞争能力非常强的不一样的地方，这是一个需要大家更理性跟客观看待的。 我觉得消费者来说就是为好产品买单，不要成为品牌的奴隶、 嗯、 因为有些人真的是会慢慢的成为一个品牌的奴隶，比如在几个方面，一就是他会就是被产品深度绑定，这个事儿我觉得不算是品牌的奴隶哈，因为他可能是因为不得已， 人家给你提供了很多便利。 对对对对、嗯、那有些人是说就是会成为就是我们讲就是套用最近很流行的一个正在进行的粉一个这种清理行动哈，就是有粉圈思维。对，就我就是这个手机，我就是这个品牌的粉丝，这个事情其实非常常见。你会看我就是很多的这种社交网络上头， 现在不只是这个，以前车的品牌粉丝会打起来， 是的， 手机的品牌粉丝会打起来，连方便面粉丝都会打起来，电视台粉丝都会打起来。我觉得这个实在是没有必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好用，你觉得用的开心最好，因为花钱的是你自己，对吧？你要是觉得你花了钱又难受，那这就不是好产品。你可以，你消费者是享有公开的，就是如不会产，如果 表达自己感想的权利 的，如果你不是说恶意的诋毁的话，其实你看你要在网上批评什么产品，你是不会受到任何的这种阻拦的，对。 嗯，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其实说到这儿聊得挺好的。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树立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我是消费者，对吧？我们也最好不要被企业的宣传所绑架。但是我现在发现了，越来越多的企业他们的 PR 也意识到过去的这种所谓的忠粉铁粉给他们的品牌带来的一些反噬啊。这个不是我们今天想要谈论的一个主题啊。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了啊，跟黄浩再来聊一下，就是实际上大家不知道的是，不只有苹果有苹果税，其实安卓也有安卓税，对吧？这个简单再来跟我们说两句吧，就是未来如果有更多的地区也在提出了对苹果这种苹果税的诉讼啊等等，或其他的一些行政方面的一些调查呀、啊。我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可能苹果还会妥协， 对 吧？那这个安卓税是怎么回事？未来会不会跟苹果税之间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对比啊，互相影响啊等等，这些会影响到我们消费者吗？ 每家手机的应用商店其实都会和这个，就是比如说游戏啊之类做分成，那个分成只不过是你看不到， 对， 就是只不过是你交的钱是一样，但是它会有一部分分到去。所以比如说有的厂商会选择说，不，我就不跟你分成，我就不进。举个例子，国内有一个游戏大家可能玩，最近也有在玩，而且知道它叫原神。原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游戏，因为原神基本上属于现在中国的游戏出海的第一名。它之前是几乎不跟手机厂商做合作的，因为我跟你合作，我就要给你交渠道的那个，就是分成的税。我不进你的渠道，大家都会去我的官网下载，我就不做这部分了。最后他这个不想相当于是说我有这个底气， 号召力， 我有这个号召力。 嗯嗯， 后面他开始进入一些厂商的应用商店，但是我知道的是他们的分成比例比其他的游戏要低。 为什么？因为人家号召力强啊， 对吧？ 其实是游戏厂，其实是很多的手机的应用商店求着说，哎，你能不能进来？然后我跟你商量一下，你可以跟我分成少一点。那原神觉得说，哎，这个还行，那我就进来了。你觉得不行，我就不进来了。所以他进的商店其实并不多，而且进了几家，并不是市面大型的手机品牌的这个应用商店。因为如果是小品牌的话，它的溢价权可能会比较低一些。他们是希望把这些软件引进来之后，丰富自己的应用商店的这个程度。所以说到底这还是一个市场地位决定的一个部分，就是如果你有话语权，我可以拒绝所有的渠道，我就放在我的官网，你自己随便去下载，依旧有很多人下载。大家会觉得是应用商店是简单的嘛，大家都去应用商店下载。可是如果你不够大牌，不够有名气的话，那就需要你的商务部门去不停地找各个厂商，哎呀，这个能不能 让我们进 一下？然后呢，哎呀，你要多少钱啊？这个我们谈一下预装费用是多少啊？你看早年就讲过，手机厂商预装软件，手机厂商是要找软件开发商收钱的，因为这被软件开发商视为一种非常就是好的一种提升自己的装机量跟用户数，包括激活数的一种方式，而这些数量都是靠它的商务费用去换来的。 哎，所以今天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啊，跟大家说了一说像这个安卓税啊、苹果税啊这件事儿哈。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件事儿可能走得并不长远了。我觉得按照刚才我们跟黄浩讨论的内容来看，一个产品啊，我觉得现在的这个随着时代的发展，实际上你说它成也渠道，其实也可以不依赖于渠道。 如果他自己的够厉害，他自己的产品够厉害，而且自己他都是自有渠道，比如说我的官网是不是算我的渠道？ 那肯定。 对，那我的官网够厉害，我就不需要借助渠道来实现我的部分。比如我们有一些软件，包括现在有些新出来的软件也是，它甚至还没有在各个应用商店上架的时候，它的用户数就已经破了很多。当然它是因为它的背景是有非常非常厉害的部分。举个例子，比如说 国家反电诈的软件，你用商店你敢不进吗？对吧？对，你即使不进的话，大家扫二维码也就是也是这种官网上直接下来的，这个是属于一种公益性质的。所以不同的这种，因为在软，就如果有一期节目我们来讲讲看软件开发商跟硬件厂商之间的这种这种关系的话，会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话题。 嗯， 因为两者之间可以说是相爱相杀。 对， 就是既想他，因为软件不能脱离硬件，可是软件又不想被硬件所绑架。 嗯，所以今天啊，就是还是说了一个在整个智能手机时代，这个产业链上有很多很多个环节，大家呀基本上都是这个唇亡齿寒，谁也离不开谁。 嗯， 我今天软件如果离开了硬件，那我没有办法生存；硬件离开了软件，更是如空中楼阁，对吧？所以今天借助苹果税这件事儿，也跟大家聊一聊，现在咱们大家手机应用市场上原来还有这么多的门道啊！今天非常感谢黄浩来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苹果税。接下来您继续要收听到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本期节目呢，您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去回听或者是下载。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各位，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跳动的北京， 朵朵白云蓝天上，白鸽展翅在翱翔，白云栏杆近水桥，玉带和轻波在荡漾，北京你的跳动牵动我的心房，北京心中的向往，你指引着新时代的方向，红红飘荡。